6260，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伪虚，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啊，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几代曲艺家的优秀节目，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陈永泉和张善曾二位合说的窝头论。陈永泉老先生是清门相声的传人，在相声界啊，很多老前辈早先都是八角股票友啊，后来又有了相声票友。那么他们呢是玩票演出，和作艺呢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变革，后来有不少票友就转为了职业演员，很多文雅隽永的相声作品呢也是由这些老前辈创作出来的。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这段传统相声窝头论。这个作品呢雅俗共赏，从陈永泉、张善曾二位的表演上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潇洒儒雅。 这回啊，该我说了。 哦，张善曾同志， 是我呀。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哎呀，挺忙啊。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嘛。 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有一点事情。 哦，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是啊， 就是非常喜欢相声。 哎。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哦，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是是， 但非要向您学习学习。 这可不敢当，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这不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哎，不敢当啊。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嗯，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呢？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嗯，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是是是，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个可不必要。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嗯，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哎，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啊？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嗯，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那好， 不过有一些， 您说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绝不为您花钱， 那才好呢嘛。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好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的， 我们也有功夫。 是啊， 嗯，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里吃好是外头吃好， 您说呢？ 我说咱还是家里吃。 哎，家里吃好，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要暖呢粗布衣啊， 这都是再论的。 哎，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我说， 哎，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吃薄饼 啊， 不是月份吧？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就吃薄饼。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来几个什么菜呢？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哎， 咱来个炸虾米。 好，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怎么？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怎么了？ 太硬了呀。 那么应该呢 吃点软和的呀。 哦，吃点软和的。 对了， 那咱们烙饼转豆腐脑 有那么吃的吗？ 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您说吃软和的吗？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炒菜， 对了， 那可以。咱妈炒个货菜怎么样？ 应该有货菜。 炒个菠菜，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羊角葱来个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咱们讲 谈谈心， 去说会儿话， 怎么样？ 对对， 薄饼了， 好， 一定了。 对对，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哦，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对了，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城在 四川。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不远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哪四川呢？ 云南四川呢？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石大街路北了，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哎，那个叫四川营。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因为我这人呢，打坏了电报了，说省一字是一字。 好嘛，你经过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四川营 门牌几号呢？ 椅子十五号。 哦，十五号。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哦，陈同志，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行了， 十点钟我家了等。 好，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对， 您忙您的业务。 是是， 我跟您告假。 哎， 我不送您了。 谁送谁呀、 啊？谁送谁呀、 啊？我送你。 那您请回吧。 这还没送啊。 咱不客气， 您慢走。 您请。 是是。 哎，您请不客 气。太多礼了。 您留步。 哎，是是。 您业务要。 哎，好好。老曹没完了，快斗鸡来了，是怎么着？行行，你走吧，走吧。 不客气。 哎，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哎，算了，咱甭吃薄饼了。 怎么了？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天太凉嘛。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是啊， 所以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行，吃什么全一样。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这可挡口啊。 咱们哥俩要的3斤牛肉够不够？ 吃不了， 要肥瘦。 嗯， 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好， 烙点螺丝转饼。 嗯， 不为吃，就为解闷。 有意思。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得，就是它， 炖肉烙饼了。 对对， 一定了。 好， 咱们吃。来去， 谢谢。 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哎，又怎么了？ 炖的肉它不爱烂呢。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嗯，栗子还上火呢。 对呀、啊，这么样，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哎，舒坦不入枣着。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为什么呢？ 咱让它是又好吃了又舒坦。 有那么吃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 我说一下。 您说 猪肉韭菜怎么样？ 算您会吃。 好， 这个馅儿太单调。 那么还翘什么呢？ 应该有点翘头。 嗯， 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 什么名？ 这叫五福临门。 哦，五福临门。 嗯， 还有吉祥话。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能来二两。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咱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哎， 怎么样？ 包饺子了， 五福临门了。 对对， 一定了。 是是， 咱们吃。 哎， 来这。 是是 是。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我得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先生 又回来了。 咱甭吃包饺子了。 又怎么了？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是费事啊，包算您这个时间呢。 这边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又打卤面了。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本来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它实在是少了呀。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那么你说说这卤。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嗯， 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哎，汤肥， 我这里有五片。 哪五片呢？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什么名儿？ 这叫五福捧寿。 哦，五福捧寿。 哎，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咱们打卤面了， 五福捧寿了， 好， 一定了， 是是， 同志，没事，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没有没有，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行了行了，吃窝头 啊，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这窝头 啊， 三个字烤语，不好吃。 哦，不好吃。 哎，对了，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上个鱼尖，底一窟窿。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你那窝头呢？ 底一尖，上底一窟窿， 掉盖儿了。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它呀？ 我呀，吃了20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哦，您都吃腻了。 对了，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嗯，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那还能做什么食品？ 再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哎，一窝猴。 你吃过吗？ 没吃过。 你没吃过呀？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什么呀？ 它是一出戏呀。 什么戏啊？ 京戏呀。 哦， 林公碰杯。 杨连长。 对呀。 不，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贴饼子？ 哎，怎么回事？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怎么碰呢？ 往锅巴上一摔，呀，这不碰杯吗？ 这就碰上了啊！ 碰杯。 起炒。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嗯，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了锅，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这是起炒。 嗯， 盆里放 煮嘎子啊？ 哦，煮嘎子。 薄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在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炝好了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嗯，那这个。金荷叶，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哦，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哎，好像荷叶是。 哎，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哦，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嘣不方便。 嗯， 这嘎嘣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啊，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可不是吗？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嘣去。 是啊，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怎么办呢？ 用棒子面掰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 嗯， 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哎， 旁边再用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胡芝麻酱，拿这筷子牵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伞吧。 哦，这可猴打伞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 猴耍棍呢，这是煮嘎子撬韭菜， 这怎么讲？ 咱开了锅了，嘎子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行行行，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撬小葱， 怎么回事？ 这是熬咸粥。 哦， 等粥开了锅，先抓起把盐花往里头一撒，这位子是提提味。 嗯， 然后抓起把葱叶往里头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桶里去了，这不钻被窝了？ 这个被窝啊， 哎，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那您是夸奖。 嗯， 因为我素质啊，对于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哦，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是是，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哦，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是吗？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嗯，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哎，我跟谁结婚呢？ 跟窝头结婚呢。 您这开玩笑这是？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他是我喜欢吃的。 哦，那跟我一样。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嗯，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这么说比您还强。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哦，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题名叫窝窝赋。 怎么叫窝窝赋呢？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嗯，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赞扬窝头的，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我完全记得。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怎么？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哦，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哦，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是，向您领教吧。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您说一说这词儿。 注意啊，美哉窝窝兮，威武最妙，凡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哎，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察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是啊， 里衣外酒兮。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这都不懂啊。 不知道。 就是蒸锅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十个小指头，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 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里衣外酒兮，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夕照而亲密，见鲁虾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腐乳是什么呀？ 都臭豆腐呀。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昔日得知何愁疾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是啊， 或谓粗糙难咽， 有这么说的。 吾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食，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哦，那么爱吃窝头。 哎， 那太好了。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嗯，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这倒不假，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哎，不新鲜了。 我独出心裁。 什么题目呢？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什么叫窝头论呢？ 这是一篇论说文。 嗯，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哎，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有啊， 很简单 呢。怎么简单呢？ 把面呢和好了，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我开呀。 哎， 恐怕您开不了。 怎么？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哦，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那可不一定。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接个屉子，你瞧啊，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一层油皮儿。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净身。 是啊，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甜丝丝的。 嗯，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踏踏平平的， 就是不错嘛。 啊，这流汗拉过了不是？ 谁呀？ 你要不按照我这瓶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屉子，你瞧啊，灰给了一层白娘 生了。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行了行了， 拿手一掰，起点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在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下抠，太不卫生。 是啊，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又烫，凉水又凉，只可以弄点乌肚水。你想，生窝头叫乌肚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没错， 你说你把它扔了吗？暴损天物。叫你说晕这事儿你怎么办？ 这窝头啊，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哦， 这没关系。 怎么办？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哦，两面焦。 是啊， 一叫这个咸菜， 外焦里嫩。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那他嚼不动了。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哎，那太好了。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哦，给您论一论。 对了，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哎，怎么？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赋可要深奥的多。 我还要深奥？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衣外酒兮吗？ 没有没有。 那就行了。 注意啊，赋窝窝头者，怎么？ 赋窝头啊？ 啊， 有孵鸡，有孵鸭子，没听说孵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 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呢？这儿，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 你没听清楚？ 怎么？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哪夫啊？ 这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哦，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 嗯， 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那么要到这儿呢，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哦，这个窝头啊。 哎， 行了，您继续往下夫吧。 哎，往下夫。 哎，往下说。 你再打个词我可不说。 您说。 夫窝窝头者， 嗯，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嘿，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嗯，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辟炎气足，以气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瞧这份酸呢。 若火微，水欠，气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替者， 怎么样呢？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是熟不了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陈永泉、张善曾二位合说的相声《窝头论》。下面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小片段。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听这么一小段老艺术家马玉平老师演唱的《河南坠子·双锁山》。 发火

法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8，68685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将在35度左右，高温炎热，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3度到3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争艳，独立再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在经典的曲艺作品、优秀的曲艺段子当中啊，有很多是根据传统沿袭下来的，那么在新的时代经过了艺术家们的加工整理，还有很多呢是历代艺术家根据时代的要求，根据宣传舆论进行比较大的翻新啊，或者说是原创的。无论是传统作品还是新段子，都凝聚着艺术家们的心血，也是在反复研究啊和观众听众交流沟通当中形成的。高凤山、高德亮二位曾经留下来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黑妞妞绕口令》，其中啊，您注意听啊，在这个段子的主体当中，前半部分呢是黑妞妞啊，展现了快板的技巧，同时这里头也有新时代的新面貌，老艺人在新时代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说新唱新，曲艺是宣传的轻骑兵，这段黑妞妞绕口令就颇有新意。我们请您欣赏高凤山、高德亮的演出。 这个说学逗唱， 哎， 哪样啊都得学几年。 那是， 脚比这个中国唱啊不好唱， 哎，特别的多还是 啊，特别的多。您就说这个剧种的名字也太多了， 哎， 啊，有京剧啊， 对， 有评剧啊， 有 越剧啊， 不错， 有话剧啊， 哎， 有川剧啊， 是， 有楚剧， 嗯， 有汉剧， 哎， 有湘剧， 是喽， 有钢剧， 嗯， 有铁剧， 还有拉大剧， 还有扯大剧， 老了家 啊，唱大戏， 这小孩鱼也来了 啊，这个剧种的名字太多了， 哎，报不全。 曲剧呀、也是曲艺里头， 哎， 曲艺就包括多少种， 不错 啊，什么单弦啊也是曲艺里头， 哎， 啊，什么坠子也是曲艺里头， 不错， 大鼓啊也是曲艺里头， 大鼓就是多少样， 这个叫大鼓， 嗯， 大鼓的名字太多了， 不错， 有京韵大鼓， 对， 有梅花大鼓， 有 啊，有铁板大鼓， 是喽， 有凤雕大鼓， 嗯， 有汤山大鼓， 哎， 有乐亭大鼓， 是， 有醋溜大鼓， 有 滑稽大鼓，有湖北大鼓， 嗯， 有山西大鼓， 对， 有山东大鼓， 哎， 还有什么这个大鼓，大鼓， 对了，没有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他这鼓比别人个儿大， 哎，那也叫大鼓， 俩人呢对着唱， 那叫双唱大鼓，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 嗯啊，唱西河大鼓的北京还真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唱的好的， 什么王艳芬、马增芬、焦秀兰、焦秀云 啊，这都唱的不错， 这都唱的好家伙。嗯，眼下这帮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倒是有出外的， 都升归纳室了。 对了，不， 这几位艺人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我多会儿说死了，升归纳室怎么叫死呢？ 他怎么叫升归纳室呢？ 升归纳室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升归纳室。 这叫升归纳室啊， 这才明白。这 谁明白 啊？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你甭解释了， 我才明白。 我就别说了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嗯，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不错。 您像马增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啊，那个玲珑宝塔，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是啊，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 你学一学。 玲珑塔来塔玲珑，当 当当当，我在那弦子， 当当当吧啷吧啷。今儿个你冷不冷？ 今儿我不冷。 玲珑那宝塔第一层，椅子高桌一条腿儿啊， 不对， 一个 张桌子一张桌子四条腿儿。 啊，这么样好数？ 那都是你这闲话吗？大哥， 怎么着？ 四条腿儿， 就算四条腿儿啊，一个那个和尚有那一本经，一个脑摸一口清，一个那摸了鱼儿啊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背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膜三口清，三个那摸了鱼啊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个高桌五条腿啊， 什么什么、 哎、不是六条不是、啊、七条，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哦、还天地跨虎头呢、 哦、天地跨虎头 又耍上了、 哦、都腰腿儿、啊、 对了，没腿是案板、 啊、是案板， 什么案板呢？ 腿儿不少， 你这像话吗？ 多少条腿儿啊？ 二十条腿， 二十条腿， 你甭唱了你词儿你不熟，你唱它干嘛呢？ 不是，我就是这个算术上差点。 哎，你还得学习这算术，还得。 这是一种西河调，唱大鼓主要是古板丝弦都得有。 哎， 唱快板就比简单了。 哎，就是那七块竹板 啊。今我们这段节目叫做《黑姑娘绕口令》。 哎， 啊，这回您可别闲着。 是喽。 啊，您旁边给我伴奏着乐器。 哎，打着板。 咱是闲话勾开以唱，当先打起板来，咱唱这段《黑姑娘绕口令》。奏乐。哎，您听着不错是吧？ 你问什么？ 那位同志还是点头的。 哪位点头？自己表扬自己的。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这么小两口，这个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可就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还养活了一个黑丫头，黑姑娘个长得个真不丑，这个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两岁扶着墙角能把路走，这个五岁就会爬墙头，七岁八岁呀、啊，他的帮着母亲就把活做。这个九岁十岁描花绣枕头，长到了十一，能够下田地这个，能把这个谷子黑豆收。十三十四学纺线，把他布匹织的那么细又稠啊。黑姑娘长到了十八岁，她来忙了家了忙外头。黑妞这个穿了一身黑裤褂，头上的青丝黑悠悠。那个两只大小走地快，他的干活又好又利落。他的爹爹又不得黑妞这亲事定，黑妈就说如今男女有自由，写不言黑爹黑妈就把黑妞这主意打，再把那黑姑娘生活说个从头。清晨起来可就下了地，一个牛棚啊，他 他来喂黑牛，他来喂完了黑牛去纺线，纺线技术快又熟。天到晌午啊，把饭做，那个蒸了一锅黑馒头，黑茄子切丝细又细，又熬了一锅黑米粥。在原先吃糠没有菜，稀里糊涂啊下咽喉啊，如今翻身光景好，油盐这个米面不发愁啊。黑妞这个吃完了早饭，爬地下摇摇摆摆走出了黑门楼，这个有一条黑不手镜头上照，浑身这个衣裳黑不溜秋啊。黑妞化着黑吃料斗，黑吃料斗这个搁着一把的黑瓣镰刀头，走了三里黑土道，怎么路过一条黑水沟，只见那沟上这个庄稼长得那么密，那个黑水就在沟下流啊。一对黑鸭来回复啊，好比那个小船荡悠悠，黑妞揽关路上井啊，一到这个地里就把这个谷子收，且不言黑妞地里来工作，又来个黑小放黑牛啊。黑小那个拿着个黑鞭杆，那个黑牛带一个黑龙头，黑小子穿了一身黑裤褂，那么黑鞋黑袜的黑包头，自从解放搞生产，劳动起的总带头啊，小日子过得真不错，这个吃穿样样不发愁。黑小子年头24岁，却是个对象打婚球啊。黑小子黑妞常见面，这个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地把活做，偏赶上瓢泼的大鱼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在忙把黑爹叫，黑爹急得打转悠。黑小子过来的忙帮助，把他装进墙在树下头，三人树下来背雨又受苦，说到了翻身夺了自由啊。黑小子说自从这个斗城打倒老封建，把他这才包了压迫仇。黑妞就说我们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像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边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说话至今黑云散，一个天晴太阳出，三人分手这个回家，转不多时来到了家里头。黑妞这个回到家里夸这个黑小子松松样样人品好，黑小子回家想黑妞怎么这一天黑小子黑妞又见面啊，他有些说话又要害羞啊。黑妞这个冲着黑小子把头点，黑小子扑哧一笑转回头，正是二人来讲话，身背后站着个黑大叔，黑大叔又把他黑起了黑妞看，他们看出二人情意投。黑大叔粘着个黑胡嘴儿，叫声黑小啊，女黑妞啊，只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夫妻到坡头。黑妞闻听啊，他的捂着黑嘴叫着个弯腰，就把这个黑道收。黑小子乐得把黑牛打，他一针打在了黑牛头啊，打得黑牛门门叫，差一点把牛轰在了黑水沟。黑小子轰牛会下转，对着父母说根由，我今天搞了个好对象，就是北庄那个黑妞啊。黑小子父母问听哈哈笑，他把找了个日子娶黑妞，不用发红与才叫，一辆大车套黑牛啊，走了一段黑沙道，他们路过两个黑水沟，边哄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那个来在黑妞的门外口，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妈妈穿着黑妞卡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咱们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他们一送送过了黑水沟啊，边哄黑牛来得好快好快，那个来在黑小子门外走的黑妞忙着黑车下，小姑妈俩摇摇摆摆走进了黑的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腰，黑船的黑脸黑木头，黑妞这个就把这个架子看，黑桌子黑椅子真风流，黑妞又往炕上看，黑被子黑褥子黑枕头，黑妞上车把地下扛着麦桶拉着黑牛啊，黑妞拉牛头里走，黑小子后面摇着楼，小姑们俩欢欢乐乐搞生产，小日子过得顺水流啊。若不是毛主席这个领头来革命，怎么能人难能翻身得自由？说自由什么到自由啊，听我的没事儿捋舌头，这个正院里正院正的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这个粉红女穿了一件粉红袄，女粉红穿了一件袄粉红，这个粉红女她抱着一瓶粉红酒啊，女粉红 头上水灵灵的粉红女，追着女粉红就打女粉红，见着粉红女就拧，那粉红女这个撕着女粉红的粉红脑，这个女粉红啊撕着粉红女的好粉红，跟那打架要下手，自己买鞋自己缝，这个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这个粉红女粉粉粉粉粉红脑，女粉红粉粉粉粉粉粉红。哎，我们那会儿冬天到一个66岁刘老六，他家有66间好高楼啊，楼上头背着66棍檀木轴，头上的拴着66只大牦牛啊，那驮着66篓桂花油啊，还有他66匹鹅缎绸啊，那绣16个狮子滚绣球，他们趴着66个大马猴，中间那么66岁刘老六坐在门口啃骨头，这个南边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好眼熟又好。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凤山、高德亮二位合作表演的《黑妞妞绕口令》，您听听，这是传统的技巧、传统的韵致，但是这个作品本身有新时代的新风貌，也是闻之观之耳目一新。好，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单弦作品，叫做《北京小吃赞》，用单弦这个北京的传统曲种来唱我们北京的小吃，听之有味，思之有味，哎，您要吃到这北京小吃啊，那是更有味了。好，下面我们请出单弦表演艺术家张运华女士为您带来这段《北京小吃赞》，伴奏马小祥。 一点儿饱肚了 上提一尖儿，再来碟儿独领葫芦，那蘑菇是馅儿。爆肚他还能帮咱们消化婶儿，豆腐脑赛雪花儿，满登登在缸里边儿。进了碗羊肉大炉烤馍渣，肉不多就几块，那提味的可就在就在那烂蒜，还有那十斤的元宵，蜜麻团糖耳朵脆麻花，您香三天，今儿个明儿个好啊。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北京还有一种最主要的食品我还没向您介绍，什么？那就是涮羊肉。涮羊肉讲的是白铜锅，白西瓜里儿它一边一个花儿，这个小小的把火罐啊，黑木炭冒烟儿，噼里啪啦的放火花儿，锅底儿多放点儿的虾干鲍鱼干儿，麻酱腐乳和虾油韭菜花儿，酱油陈醋还有香菜大葱瓣儿，肉片儿酱得是上脑和三叉，嚯，火锅子正翻摊儿。快把那肉片放里边儿，又香又嫩，那味道拔了尖儿。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好大串儿，五颜六色的像个大花篮儿。红果个个挂金点儿，那山有酸杏干儿，海棠好像那大沙果，黑枣黑的像梅汁儿，黄澄澄的是那橘子瓣，玫瑰像那葡萄地溜圆儿，大个的山楂加豆馅儿，上边用瓜子儿，就码成花儿。我一言唱不尽，北京城风味小吃说来不下几十样，它好像朵朵小花开满了枝儿，欢迎你亲口品尝方知其味儿，保证你买你儿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韵华女士为您带来的单弦北京小吃赞。这早上听到品种这么丰富，这么有滋有味的北京小吃啊，那真是把人早餐的这食欲给勾起来了。周末啊，您也可以到小吃店里头，来点豆汁儿，选点您啊可口的北京小吃啊。当然您家里要能做那就更好了。得，今天的空中小林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小林明天早上6:30到7:30，主持人尚远依旧和您相约北京文艺广播。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